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构建云端一对多直播系统。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向你介绍了如何通过 Nginx 搭建传统直播系统的实验环境，知道了理论是如何与实际结合到一起的。但同时我们也提到啊，要想通过 Nginx 来实现商用的直播系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快速构建商用直播系统的方案。要想实现真正的商用的这个直播系统，我们必须踩在巨人的肩膀上。那这个巨人呢，就是 CDN 网络。可以这么说，现在 99% 的传统直播系统都是在 CDN 网络的基础上搭建出来的。因此呢，我们本文主要介绍的内容就是如何通过 CDN 网络实现商用的直播系统。我们平常所说的万人直播就是使用的这种技术。那下来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万人直播架构图。那如文中所展示这样，通过该图我们可以看到啊，它与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所介绍的直播架构是非常类似的，包括了共享端、观看端和 CDN 网络。唯一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把之前架构中的流媒体服务器换成了现在的 CDN 网络。那对于共享端和观看端来说，使用 CDN 网络与使用流媒体服务器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将流推送给指定的流媒体服务器，然后从指定的地址拉取流，并最终呢进行展示这样一个过程。关于 CDN 网络的基础知识，我们在第31篇文章中一对多直播系统 RTMP HLS 你该选哪一个一文中呢，我已经向你做过详细的介绍了。那它是由原点、主干节点和边缘节点组成的，它们的具体作用我们这里就不做赘述了。那记不清的同学呢，可以回顾一下那篇文章。当共享端将媒体流分享到 CDN 网络之后啊，那媒体流在 CDN 内部的流转是十分复杂的。现在呢，我们只要简单的理解为 CDN 网络通过主干节点将流推送到各边缘节点，观看端就近接入到 CDN 网络的边缘节点就可以获取到他想看的节目了。观看端就近接入到 CDN 的边缘节点，使得他与 CDN 节点之间能够使用最好的网络线路传输音视频数据，从而达到非常好的音视频服务质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一下 CDN 究竟接入的相关内容。 CDN 网络为了保证用户的音视频服务质量，它会让观众在观看节目的时候呢，就近接入到距离最近的 CDN 边缘节点上。咱们来举个例子，一名主播使用上海电信的网络分享他的节目，那么使用北京联通网络的观众想看这个节目的时候，那如何能得到更好的用户体验呢？换句话说，是观众从上海电信的节点上拉取到这个音视频流的服务质量更好，还是说从北京联通的节点上拉取到的音视频流的服务质量更好呢？我想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 CDN 网络是如何让用户就近接入到北京联通的边缘节点上的呢？这里的关键点就是 DNS 解析。要想解开 CDN 让用户就近接入的秘密，我们就必须要了解 DNS 解析的原理。文中接下来这张图呢，就是 DNS 解析的基本原理。接下来我们就对上面这张图做一下解释，看看 CDN 网络是如何工作的。比如你要访问 learningRTC 这个网址，那浏览器收到你的命令之后，会向本地 DNS 的53端口发取这个域名解析的请求。本地 DNS 收到请求之后呢，首先检查自己的缓冲区中是否已经有这个域名的记录了，如果有就直接返回这个域名的 IP 地址，如果没有呢，它会按照下面的步骤查询域名所对应的 IP 地址。那第一步就是本地 DNS 向根域名发送查询请求。那第二步，根域名一般会说哎，我不知道，但你可以问一下这个 .net 顶级域名服务，问问他知道不知道。那第三步，本地 DNS 获取到 .net 顶级域名服务器地址之后呢，就向顶级域名服务发起查询域名 IP 地址的请求。那第四步，如果顶级域名也不知道要查询的这个域名的 IP 地址是多少的话，那他就会给本地 DNS 返回二级域名的服务器地址。通过这样的步骤，经过本地 DNS 一级一级的查询，最终呢才能确定浏览器访问的这个域名所对应的 IP 地址到底是多少。那 CDN 究竟接入的原理又是怎样的呢？当用户访问 CDN 网络的时候，他首先通过智能 DNS 获取用户距离最近的边缘节点，如文中这个图所展示这样。那智能 DNS 是如何找到距离用户最近的 CDN 边缘节点的呢？ 智能 DNS 与传统的 DNS 解析略不同。那传统的 DNS 呢，不判断访问者的来源，当有多个 IP 地址可以使用的时候， DNS 会随机选择其中一个 IP 地址返回给访问者。而智能 DNS 会对这个访问者的来源做一下判断，也就是说它会对访问者的 IP 地址做判断，对不同的访问者它会返回不同的这个 IP 地址。智能 DNS 可以根据用户的 IP 地址找到他所在的地区使用的运营商，那通过这些信息呢，它就可以让访问者在访问服务的时候获取到最优的 C0 边缘节点，从而提升这个用户的服务质量。那了解了上面的原理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实操一下，看看如何通过 C0 网络实现万人直播。在使用 C0 网络之前呢，我们需要先在所使用的云厂商那里开通 C0 业务。各云厂商开通 C0 业务的步骤可能略有不同，但大同小异。我们只需要在云厂商提供的管理界面里进行开通就可以了。云厂商的 CDN 服务可以用于多种业务，比如图片的加速，对吧？文件加速、点播直播等等。而我们这里是要将它用于直播系统，所以在开通 CDN 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对业务类型，这样才能真正为我们提供服务。另外呢，一般情况下 CDN 业务开通之后还不能直接使用，还要对账户进行充值。那在管理界面里生成这个推拉流的时候，如果账户中没有钱，它就不会给你生成对应的这个推拉流地址。那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吧？这一点呢是需要你特别注意的。要想通过 CDN 来实现万人直播，除了开通 CDN 业务之外，还必须要有自己的域名。比如我们分享一个直播间的地址给观众，对吧？观众只要访问这个地址就可以收听或观看我们的节目了。那这个地址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域名构成的。申请域名的方法呢，其实也非常简单。你可以到任何一家云厂商去购买，比如阿里啊、腾讯、亚马逊、 Google， 对吧？那域名的价格呢有高有低，因为我们只是做实验使用，所以购买最便宜的就可以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购买的是国内域名，那还需要进行备案。域名在没有备案成功之前呢是无法使用的。那备案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认你要通过该域名做些什么事。域名申请好并备案成功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域名进行配置了。域名的配置呢，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对 CDN 网络这个配置直播域名。第二个呢，是域名管理中对前面配置好的直播域名进行映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 CDN 直播域名进行配置。那打开直播控制台的域名管理，点击添加域名，在弹出的添加域名界面中呢，就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直播域名了。比如我们的域名是 learningrtc.c， 那我们的直播域名就可以写成 pushcdn.learningrtc.c。 通过上面的步骤添加好直播域名之后，云厂商的直播管理系统会给我们返回真正的直播域名。比如我们添加的是 pushcdn.learningrtc.cn 的直播域名，对吧？那它真正的 CDN 域名地址是什么呢？就是 pushcdn.learningrtc.cn.w.ali.coolun.net。 也就是说 pushcdn.learningrtc.cn 只不过是一个伪域名。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要想让用户访问 pushcdn.learningrtc.cn 这个域名的时候跳到真正的这个直播域名中去，那么我们还需要在云厂商的域名管理系统中呢配置一条 DNS CNAME 的记录，这样在 DNS 解析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行跳转，从而解析出真正的提供服务的 IP 地址。好，域名配置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生成推拉流地址了。在云厂商的直播管理界面中呢，专门有用于生成推拉流地址的界面。它的操作非常简单，首先是选择你要使用的直播域名，那这个域名呢就是我们上面配置好的域名，然后添入你的 application 名字，最后呢是添入直播间的这个名字。那这些配置添好之后，点击生成按钮之后呢，就可以生成直播的推拉流地址了。通过上面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在 CDN 网络的内部应该也是使用的 Anrex 或者是类似于 Anrex 这样的流媒体服务器。那因为通过它的配置我们可以看到，它与我们上一篇中所介绍的这个流媒体服务器的配置是一致的。配置好 CDN 的推拉流地址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测试了。那相关的推流工具有 FNPEG、OBS， 或者是你自己实现的这个推流的客户端，对吧？而拉流工具呢，包括了 VLC、FNPlay、Flash、 这个 flv.js、video.js 等等。因为这些工具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向你做过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 OBS 这个推流工具是非常专业的推流工具，并且呢，它在各个操作系统上都有对应的 OBS 客户端版本。比如在实际的测试中，我们有可能会发现使用 FNPEG 推流的时候呢，这个声音的质量非常差，但如果使用 OBS 进行推流，那音质就非常好了。而且有很多专业的这个主播啊，他们都使用的 OBS 进行推流的。整体总结来说呢，本文我们首先介绍了 CDN 实现万人直播的架构。通过该架构你会发现它与我们上一篇介绍的这个直播架构呢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将 RTMP 流媒体服务器换成了现在的 CDN 网络而已。而这正是本质的差别。之所以 CDN 网络可以支持万人直播，就是因为 CDN 网络内部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网络操作系统，这个 CPU 内存的优化，对吧？正是通过这点点滴滴的优化，才能做到这个上万人直播，甚至是几十万人直播。之后呢，我又详细向你介绍了 DNS 解析原理以及 CDN 就近接入的原理。了解 DNS 解析原理，对于你理解 CDN 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对它理解清楚了之后，你才能理解这个智能 DNS。理解了智能 DNS，你才能理解用户是如何实现就近接入这个 CDN 边缘节点的。中国的互联网分家为北联通南电信之后，那网络环境呢是越来越复杂，各大运营商之间、各地区之间的自我保护，导致了我们在跨运营商、跨地区传输数据的时候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网络状况，延迟增大、传输抖动等等。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就近接入，让用户在自己地区所在的运营商接入网络，而跨运营商、跨地区的数据传输交由 CDN 网络使用专网进行传输，这样就可以让用户享受到更好的音视频服务质量。在文章的最后，我还讲述了如何开通 CDN 服务以及如何使用 CDN 网络。这部分知识可能是有点琐碎，但却是我们实践 CDN 网络必不可少的一步，所以搞清楚这部分内容依然是很重要的。那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你是否知道配置 DNS 记录时它都有哪一些类型，那么以及这些类型它们的含义是什么？那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